都觉得非常浪漫的一首歌。Beauty and the Beast， Celine Dion 和 People Bryson 的超级经典的一次合作。而《美女与野兽》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迪士尼众多动画电影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下午的3:05，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开场这首歌曲呢，虽然英文的歌词可能不那么容易让我们马上跟上，但是我想这样的旋律，经典的旋律，已经把人带入到了一种提前进入周末休息的状态。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是一片的光亮，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老歌，而蔡琴的版本是我平时也很喜欢听的一个版本。微信平台上面的柔响新生说，戴毅是要消极怠工吗？还是提早想要过周末？还是后者好听一点？提早过周末也没什么坏处，

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定居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为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歌唱？ Yeah, yeah, 我有多么的喜欢活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道别散场，哪怕终究回到各自的匆忙。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你炙热目光。耶耶，我有多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得追逐的长江，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太多阳光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偶尔也会想想你，也念念不忘。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那所谓的缘分是有你的地方。 萧敬腾林宥嘉，我有多么喜欢你。我想这首歌他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合作，对于很多听友们来说就是一次很大的福利了。而且我想这首歌呢最近也会成为 KTV 的热门曲目之一，因为如果说假设一帮男孩一帮小伙子们去唱歌的话，哎，你喜欢萧敬腾，哎，我喜欢林宥嘉，那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啊，我有多么喜欢你，好不好？下午的3:19，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吗？有请 Charlie Puth。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Wh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the show?" You're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 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 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配乐的一首歌《飞云之下》，来自于韩红和林俊杰的合作。这首歌关于人生经历，关乎对于家的体验，而我想这也是两个人很喜欢的曲风，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一同来合作。之前我看到了一次采访，也是提到了关于这首歌的一些内容背后的故事。林俊杰说呢，说我们是同一类人，他只是我跟韩红是同一类人。他说我们都喜欢古典音乐，喜欢电影配乐，我们现在呢也都在做着同一个梦，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放下流行音乐的工作，然后去做我们各自更加喜欢的事情。比方说红姐可能会有机会去做指挥，而呢我很可能会做电影的配乐。希望可以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事业之外，看到他们更多的能力和才华的发挥。下午的3:39，欢迎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五下午这个时间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把这首歌时间交给郭采洁，《隐形超人》。 好奇的瞳孔，记载每次雨季和彩虹，搜集天空最彩色的感动，盼望有人懂。穿越银河中，期待和他的重逢，陌生又熟悉的笑容，是否和梦里的相同？ Yeah.